静静地将你口里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，我静静地将你口着相拥的拥抱，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，你爱过他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枯萎的生活，加一颗奶球我叫饭海鲜将甜度调高后再牵手，你的爱太路上随身 90年代，整个中国的大街小巷都在唱着他的歌，那首《我想去桂林》红遍大江南北，大头皮鞋更是妇孺皆知。经典音乐杰出代表，中国流行歌坛十年成就奖获得者韩晓，蛰伏十年后重出歌坛。1月13日，以《那些年》致敬经典99电台新春演唱会，北京剧院。和韩晓一起重唱经典，详情请询133-0112-5071，133-0112-5071。

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哦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争斗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哦

这首歌献给世界上所有的女性，让你稍微了解我们中南人的苦境，希望你们体会到我们心中的一份正义。 Big Jin and the 36er kicking it on another Big Jinism productionism。 我想着最初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给了你的一个承诺，记得你曾经向我问过 金融一起为何好过， 我保持什么，我说我向你保证今后房租便是我的责任，你可以放心的享受，不必担心钱不够，我会努力提供让你开心，不必操心什么怎么黎明间人依然心里变得好钱多，试着跟着少，我们开始超满了心，再去汽车小狗跟着跑，没人照顾，整个房子变得乱七八糟，难道这不是你所要的，一切对了你还可以说是我不好，无理取闹我不了，说你宁可放弃现在拥有的一切，宛如一切爱的情调，对他说下班后还需要去应酬，怎么做其实都为他好，就算给我再多啤酒不能代替他微笑，美女坐在身旁，公事包在地上，再多钱也无法阻止他尖叫，因为他很孤单，不在他身边无法补偿， 这么多年来的唯一一个稳定，我真的不知应该怎么才能安慰你，不断地看着你在重复回忆，我帮你冲去交包烟的东西，不过你还是不理，妈妈的劝告多么大声，你就会把耳朵封闭，你尽管保持神秘，别别人唧唧歪歪，但你心里装的罪也太过透明，你的电话铃声响你就会不知所措，只是看得出来你在等他联络，现在你泪流的比他多，他都已经有个新的生活，只是无法跟你说，我向他问过他钱你什么，他说比我想要的差很多，他望着手表跟他说我该走了，有人在这里等着我， 对他说下班后还需要去应酬，怎么做其实都为他好，就算给我再多啤酒不能代替他微笑，美女坐在身旁，公事包在地上，再多钱也无美女坐在身旁，公事包在地上，再多钱也无法阻止她尖叫，因为她很孤单，不在她身边，我再多拼

时候心不在焉。Stop， 究竟是谁让你相信男生没有一个会认真？ Stop， 别说太多甜蜜的话，想笑出我。